五色将军的外号。而他一生最珍视的就是与共产党的这份特殊的友谊。这个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五色将军，有着最闪亮的红色的底色。在回忆录中，他写道，党的老朋友老同志是对我一生的最大的肯定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刚才您听到的是短篇纪实作品《绝密情报之铁桶计划》，本文选自《北京日报》，演播李雷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纸上得来终觉浅，历史中的学问，我们慢慢道来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《读史有学问》。